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、潮流文化、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 O、PC 施俊卿。 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早晨，早晨，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，当然咧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。 早晨啊， 喂，嗱，我哋咧五月之星啊，即系找紧啲生日饭嘅时刻啦，即系好多朋友都会同我哋食下饭咁样啦。咁、记得咧，即系上个礼拜就真系表弟就揸车啦，过咗澳门嗰度啦。咁啊嗱，真系啊，讲个实测嚟先，实测就系咧，依家自从收$10一个钟之后咧。嗰、那个停车场冇乜人 啊！喂，因为我咧嗰次上去咧，我又同你分享一下，我泊咗喺边咧架车，我记得我应该早几集咧有同你分享过泊唔同嘅口岸噶嘛，系、啦，我今次咧就实测咗一个新嘅地方， 喺边度啊？ 我泊喺横琴口岸。 喂，嗱、呢个讲真，大家依家自从横琴咧熟咗澳门，可以咁讲啦，即系个说法上熟咗澳门之后咧就。我都未去过横琴，因为喺短短几日之间，嗰度会加咗一个类似关闸同埋铁丝网 嘅嘢。几有趣嘅，你问我嘅话，我嘅实测咧就系首先，横琴口岸嘅人咧一定系冇呢个港珠澳口岸啦，同埋呢个拱北关咧，即系关闸啦，咁多人啦，第一件事 系。 咁第二件事咧就系佢嗰个停车场咧都方便同埋好大嘅。 佢好多屋苑咧，即系其实佢关闸旁边有好多屋苑噶嘛。嗰啲屋苑咧，其实你泊入去咧，都系welcome 你嘅。咁大概几多钱咧？都系讲紧$5人民币一个钟咯。系、即系 OK， 好相宜嘅、 其实大家可以做多啲 research 嘅，我觉得。因为嗱，我嗰度咧就系横琴啦。点解我会选择去横琴先咧？就系、因为我本身谂住去嘅地方系氹仔，即系系咯，我去氹噶，我直情系去氹。 路氹有新桥、有另一条桥已经差唔多起好，即系等阿主席啊，同埋即系阿夏主任啊嗰啲去，准备展开搞、我有听啲澳门朋友讲，系佢哋回归 25周年系咪？ 系啊，要盛大举行啊，即系一啲嘅叫做庆祝嘅仪式。 系啦、 有啲澳门嘅朋友讲， 咁所以咧，我嗰次咧就系拍咗喺呢个横琴口岸，咁佢有封顶嘅，咁佢就$100封顶嘅人，系啊，咁但我记得我大概拍咗两日内啦，咁就系其实$200就走， 差唔多啦 ，O 唔 OK 啊？ OK， 你 OK 就得噶啦。 Okay, 其实消费嘅模式你 OK 就得噶啦。 我唯一一个问题就系咧，佢有出咗呢、這个即系翻嚟攞车嘅时候啦，你会咧去搵车咧系有难度嘅，所以咧我真系好提议大家咧。离开之前一定要睇清楚自己泊嘅车泊咗喺边个区，同泊咗边个位。如果唔系咧，你要去揾翻架车咧，其实相对地有难度，因为个停车场实在太大啊。 系啊，咁我建议你买一份生日礼物俾自己。文说咧喺华强北路嗰啲电器嘢。嗰啲叫做內地版秋葉原嗰度咧，有啲咧定位 tag 啊，即係即係某個品牌有啦，即係賣到幾百蚊咁樣，但係咧內地版本咧50-60蚊啫。 但係有幾準確咧個定位？ 都好準確下嘅， 係 啦。就算雖不中，亦不願意，就唔使你單單咁樣盲摸摸，或者你話影低張相咯。即係有陣時影低張相啊，明明寫住138號呢個車位嘅。咁但系原来佢有南翼嘅138号，有东翼嘅138号，有即系或者唔同颜色，蓝色区域嘅138号，跟住绿色区域嘅138，咁呢其实所以呢啲乜 tag 乜 tag 啦，即系定位嗰嚿圆圈嘢咧，其实有机会帮得到手嘅。系啊，咁而内地版嘅造价好似$几十人民币，我觉得系可以一战嘅。 因为我记得咧，嗰个停车场应该超过7-8个区噶。 系系， 咁所以你真系要揾啊！佢嗰个区咧，唔系讲紧一个平地咁样啦，佢系讲紧唔同楼层。咁所以你一定要去睇清楚。 系咁啊，好啦，转个头咧，等嘉宾分享一下一啲湾区嘅文化事务啦。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、潮流文化、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。明白成功，不必要赢在起跑线。时光要把握好，运中求天，凭着勇气。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早晨，早晨！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，继续有咧香港艺术发展局啊艺术教育组嘅主席啦，陈雪儿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。陈博士，早晨啊！ 系早晨啊！ 早晨啊！啊，见到艺术家喺面前咧，自己把声音咧都相对温软一啲嘅，但系咧作为礼拜六嘅早上咧，应该又应该兴奋啲嘅噃咁样。OK， 咁啊，讲下点样将艺术咧对接湾区啦。 系 上一集咧个尾巴咧，阿陈博士话有一点要补充嘅，关于大湾区嘅艺术发展喺香港嘅面。咁嗱，交俾你系多讲呢个题目先，好嘛？ 系，因为咧就系啦，我本来就写一啲书法啦，俾我嘅送俾我朋友咁样，跟住佢就将我嘅书法咧就揾咗个喺深圳嘅木刻师，咁、就刻咗喺一啲木上面嘅，系、啦，咁所以同埋加咗啲颜色。咁我覺得佢個效果係非常之靚嘅，同埋好特別啦。咁到時咧喺我嘅展覽亦都會展示咯。 好喎、哇！嗱，呢個都係呢個就係個互聯互通， 即 係 可能 講咗上一集嘅時候，大家成日都諗唔明，喂，藝術點樣可以互聯互通啊？咪就係 A 展品去到珠海展，珠海展完去澳門展咁樣，其實未必係係 啊，唔 係 咁， 係 唔係咁噶？係 我哋嘅藝術家可以真係多啲去交流，多啲去 即係互相合作。其實可能係 啊，我今年主持人又講下比較 impress 嘅一個展覽，除咗陳博士呢一個，就係、是、任哲嘅合資大姐，就將好多金融嘅一啲經典人物，佢做咗雕塑。哇！嗰啲雕塑好靚噶，有啲人咧，即係小説入邊嘅人物咧，我由細都係睇金融大噶嘛。明明見到金輪法王應該係好樣衰嘅一個人，啊！阿任哲老師都做得咁有型，搞到我覺得從此對金輪法王改觀添。嗱，呢個講笑啦，即係有時藝術品就可以賦予到俾觀眾或者欣賞者一個想像空間。咁啊，好正嘅。咁啊，嗱，除此之外咧，嗱，依家成日讲嗰啲人工生成啦 ，AI 人工智能，你觉得啊，喺个科技面向点样将我哋有叫做可唔可以有 art 踢出现咧？ 系 art 踢即系艺术再加科技。我哋有 fintech 啦，即系我自己熟啲嘅金融界别 fintech 讲咗。40万年噶啦，咁我哋依家開始叻噶啦嚇，我哋嗰啲crypto 嗰啲現貨 ETF 啊都有噶啦嚇，慢慢做緊噶嘛，見到政府都好大力去推動啊嚇。OK， 咁藝術點樣可以有 art tech 咧？你嘅觀察係點樣咧？作為呢方面嘅專才啦，陳博士。 嗱，其實咧，我覺得我哋生活喺呢個年代咧係非常之幸福嘅，特別咧我哋即係好多譬如 AI 又好，或者係互聯網絡嘅產生啊，各方面。其实呢个咧系好能够帮助我哋嘅工作嘅，系啦，等我哋咧系更加快啊，因为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系处理嘅事咧系好多好多好多嘅，系啦，我哋唔可以停落嚟，我哋一定要好快咁去处理。咁但系因为一个人系你系有限噶嘛，咁但系好多科技上面佢可以系帮助你好多，譬如可能揾资料，或者系一啲揾资料咯，我觉得系主要系好快，我哋揾到啦，揾咗啲资料。之后咧，跟住我哋就去分析，我哋自己人去分析。因为我其实除咗喺画画，我仲需要写，中意写文章、写作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其实要大量嘅资料搜集咗啦。 陈博士，你真系一个才女嚟嘅。 冇咁讲，冇咁讲。 你系我细个喺图书馆见到攞住译书同埋张爱玲嘅一个女生嚟嘅，即系文艺，即系第一代文青啊，系咪可以咁演嘅？你都真系中意文学嘢， 我真系好中意，好中意，系啊！因为嗱，我觉得画画系好好，咁但系画画咧，喺某程度咧，未能够全部去表达自己嘅意思。 哦， 系啦，咁变咗我就中意写，即系写作。其实我不嬲，即系细个我就小学、中学我都中意写作嘅，系啦，写嘢咁啊，加埋写嘢同埋画画。 咁我覺得兩方面係配合係非常好咯。 一定係，即係譬如我哋睇翻唐朝好多作品都係佢叫做蛇畫詩畫詩畫嘛，有畫有詩隔離，即係我哋最經典嘅四大才子入邊，有啲就。作詩叻啲嘅，咁但作詩叻啲嗰啲唔代表作畫差，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譬如有睇啲唐人嘅作品嘅，唔係廣州星馳啊，真真正正嗰個唐人，即係你見到嗰啲作畫都真係詩畫俱全咁樣咯。 係，其實你慢慢即係如果你中意，譬如我中意文學，你慢慢其實你就會涉獵咗好多，譬如話寫作畫畫，你就會慢慢去推向呢個方向嘅。其實只不過我哋而家。太多分工啊，可能系一个即系好似工厂咁嘅分工啊。你画画，你写作，分得好仔细，其实系唔需要咁。一个人，其实一个人咧，我成日觉得系即系好多潜能噶，我系未发挥到啊。 系啊， 系啊。如果你慢慢将佢发挥，你系。可以是無窮無盡咁發揮的 一定啦！你諗下，即係將你嘅作畫結集成書，可能已經係下一步啦，會發生嘅事。而呢一樣嘢結集成書嘅過程之中，又可以即係散發咗你過往，即係可能一啲文字嘅養分，或者你喜歡嘅一啲作家嘅某幾句 call 係好影響到你，又可以配合你自己嘅作畫咁去做。其实件事好理顺嘅， 系啊， 系好理顺嘅，即系我就觉得唔好净系用潜能添啊，系好多面向。其实今次今日嘅人类，我哋真系超人类嚟嘅，我哋乜嘢都叻，咩都好，只不过系你愿唔愿意将我中意嘅嘢去开发，开发完之后好似识个宝藏咁样同公众去 share 咯。 系啦， 系啊，我好体验到一件咁嘅事啊。陈博士有冇谂住中国嘅书法手笔？或者中国作画方式画西画呢， 其实两者是一定会结合的了。因为啲人成日都问我啊，咩为之艺术，即我个人啊，我觉得艺术就是你是有种生命喺度嘅。我哋唔系只系表达一啲嘅技术，我哋系表达一种生命，表达一种即自己嘅感受。咁我哋嘅感受系咩？都系周围环境俾我哋嘅感受㗎嘛。就唔系话我只系画咗花啊，我有个好好嘅技巧。咁所以话。尤其是我哋喺香港，我哋中西文化多元文化一个地方，我哋其实就根本就系结合咗出嚟噶啦。点解我咁讲咧？因为嗱，你西洋画基本上啦，佢譬如素描，好即系比较上啦，重视嗰个形态。咁而我哋国画咧，就比较重视嗰个笔墨，重视嗰个神韵我哋叫做。咁所以嗱，如果我哋学好我哋嘅素描。咁再加埋我哋嗰个神韵，咁其实两者都系结合咗咯。咁同埋我哋其实喺呢个年代系唔需要我哋分啊呢个西洋画呢个国画，唔需要咁样去分嘅。我哋好自自然然，我又结合咗噶啦。 讲得冇错，嗱，讲真，即系艺术，我就真系即系好皮毛啦，好皮毛啦。但系武术咧。我就懂啲喎，咁真係喎，舊時可能中國武術就自己有一個流派啦。日本嘅武術，譬如講緊空手道或者南韓嘅跆拳道，好似南韓有南韓，日本有日本，但其實依家你睇好多武打片咧，係混埋一齊嘅。譬如近排一部關於九龍城嘅作品咧，揾咗個日本嘅武子啦，但係打中國功夫嘅，咁而令到林峰啊。個即係啲演員們啦，打得好亮麗嘅，唔再係打阿洪金寶大哥，佢都有份演出，唔再係打我哋最傳統嗰啲洪拳嘅。咁所以係，如果套用翻頭先陳博士講，係我哋其實你唔使分咁多啦。我作咗出嚟，我作咗畫，你就知道嗰個藝術家想表達嘅咩，佢嘅藝術養分係個心路歷程究竟係點，佢受乜嘢去衝擊去影響，有呢一幅嘅畫作咁樣。我好期待啊！ 同埋中国书画咧，其实佢唔系艺术咁简单，佢真系可以一个即系自我嘅修养啊、修为啊。即系你慢慢你谂下，你攞起支毛笔，头先都话啦，好远嘅，又写系啲好好甚化嘅宣纸，其实好难噶嘛。咁其实呢个过程咧，就系你控制支毛笔嘅时候，系等于自我控制啊嘛。咁其实呢个系个即系人嘅修养系重要嘅，只不过我哋现代嘅环境，我哋。冇重视到呢一方面，但系我哋唔系嘅，我哋成日讲话，我哋要学识做人，先学识做事噶嘛。咁做人系紧要噶嘛。 同埋系啊，依家今时今日都坊间好多社福机构都做一啲杂志正观。咁我觉得系好嘅，你好 focus 写翻自己个名出嚟。你有几耐未认真？ 系 我38岁，我几耐未认真写过我自己个名？用圆珠笔，因为我通常都系。 簽 check 啊，你信用卡啊，你都簽一個字兩個單字，咁都係嗰個簽名，同、你好認真一筆一筆一畫去寫翻自己嘅名字，我估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好 mass 啊，會係一件你好 mass 嘅一件事咯。咁、即係留待大家去再探索呢個題目啊。 好啊， 係好好好啊。今日多謝曬陳姑， 好多謝曬我啊。 咁啊，多謝曬你啦。咁啊，與此同時咧，祝你呢個展覽咧，咁啊，今次就叫 part one 啦，好似演唱會咁樣。咁啊，就係盛大咁樣完結咗。嚟緊就記得有 part two、part three 喎。 哦，會噶會，我即係會繼續去計劃呢、這個。 因為你可能仲有 或者灣區啊， 張畫作未公演系嘛？OK， 咁啊留待你嘅好嘅作品啊，面世，多谢陈博士，拜拜， 多谢，拜拜。 是什么家教？话凡事要早完。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，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，让成怨侣万千，早知结尾是徒难起就别看远，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，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，早知爱你枉费力气就别再周旋，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，这小船满头为何不趁早终断，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，新支线。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，求人留在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早上九点半，由郑浩景报道新闻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，即使一啲本地病人北上寻求较平嘅医疗服务，但佢有信心本港嘅高质素医疗保健同牙科服务仍然具竞争力。虽然一啲病人认为内地提供物有所值嘅服务，但系只要业界继续改善服务，就无需担忧。卢颂茂在本台英文节目表示，政府致力于将本港发展成为国际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，未来可以推动有关领域进一步发展。他说本港有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，有一间拥有医学院和牙医学院的优秀大学。本港不单止擅长提供服务，亦都要善于创新。他认为如果本港具备所有足够人才，就不应该只是考虑提供服务，而应该是创新的驱动者。本港流感个案持续高企，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，今年流感季节出现双高峰，即是 H3 和 H1 流感病毒紧接出现。他说自今年三四月爆发的 H1 流感病毒，相信会维持多一两个月，至七月才回落，而八九月预料会再有 H3 流感高峰，但是到时情况未必很严重。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，目前本港月型流感个案上升，但是仍然以 H1 病毒为主，相信冬夏季流感高峰不会无缝交接，七月冬季流感个案回落之后，到八月才会有新一波 H3 流感个案。孔凡毅提到，今波 H1 流感儿童的重症相对较多， 主要因为经历三年新冠疫情，不少幼童从未感染过流感，亦都未接种过流感疫苗，免疫力较低，感染之后情况较严重。他建议家长在暑假之前尽早带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幼童打针。阿富汗官员说，中部巴米扬省发生枪击事件，造成四人死亡、七人受伤，死伤者之中包括外国公民。塔利班临时政府内政部发言人说，有三名外国公民身亡，四名外国公民受伤，警方已经拘捕四名疑犯，政府将会严惩凶手。西班牙外交部说，受害者之中包括西班牙国民，暂时没有组织或者个人承认施袭。巴米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所在地，这里有两尊巨型佛像的遗迹。2001年塔利班统治时期将这两尊佛像炸毁。天气方面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有几阵骤雨，最高气温大约28度，吹和缓东风，稍后离岸风势清劲。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增多，有狂风雷暴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，下周中后期仍然有骤雨。依家气温27度，相对湿度7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消息直击报道， 小玲首先讲中坏车啦，咁就系现时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，近富泰村对开又坏车咗路，龙尾排到过去黄珠路，同时咧亦都影响到黄珠路上屯门公路系车多噶，龙尾排到过去龙日村。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，近富泰村对开又坏车，车龙排到黄珠路，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多，龙尾排到龙日村。跟住咧，跟進翻啲封路安排啦。咁就係較早前因為路面有油漬封咗嘅黃竹坑道，去香港仔隧道方向，近香港仔運動場對開嘅行車線已經係全部解封，一帶嘅交通亦都回復正常。隧道方面，紅隧港島入口交通暫時暢順，九龍入口車龍排到接近理工灣位。最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維園道落橋位去中環，同埋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。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。 FM 94.8至96.9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。 有音乐，有快乐。 FM 94.8至96.9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。 有音乐，有快乐。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， 6月23日，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。 索取入场证，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， 风骚快活人 ，Made in Hong Kong， 三五成群， 骚动音乐，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。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，来一次音乐盛典 ，Let's celebrate。 提升学生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兴趣， 体会外交对世界、国家和香港的重要性，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、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，香港电台制作。 第16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决赛最后5强惊异诞生，冠军到底花落谁家？今个星期六5月18日在拔萃女书院上演。 想感受比赛的激烈情况，留意5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普通话台节目《新人类大世界》。 眼界有几远，成就就有几大。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、澳门和广东9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，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。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，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。探索、认识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，详情请浏览 bayarea.gov.hk。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、潮流文化、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 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。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，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，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早晨，早晨，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，继续阿 O 同埋 PC 啦。喂，今日同你讲下啲音乐盛会先嗱。关于音乐咧，当然要讲啦，即系六月中举行嘅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啦。依家出咗好多唔同嘅宣传声带啦，就连啊 DJ Soda 都嚟啦。咁啊，好多乐迷们都趋之若鹜，包括主持人啊吓。咁啊，入去观摩下韩式嘅打碟究竟系点咧？咁啊，我哋嘅表演嘉宾就陆续有嚟嘅。咁 有冇得 jam 噶？ 到时话你听， 系 唔会咁快将我哋活动嘅 run down 告诉你嘅。咁但系即系希望大家即系都系来一次音乐盛典啦 ，let's celebrate 啦。咁除此以外就除咗流行音乐之外咧，其实叫做古典音乐咧都有好多正嘅嘢嘅。嗱，讲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啊，嗱嚟紧咧康文署有一个音乐盛会咧，就邀请到咧冰岛嘅钢琴大师咧嚟香港献技啊吓咁样。咁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。嗱，头先讲咧呢一位咧嚟自冰岛嘅著名钢琴家咧，如果你熟钢琴行列咧，你应知道咧，奥拉夫咧系好劲嘅咁样。咁劲在乜嘢咧？咁佢将巴克嘅名作咧带到全球啦，各大嘅演奏厅啦，包括咧伦敦南岸中心啦、纽约嘅卡内基音乐院啦、维也纳嘅音乐厅等等啦。好啦，咁啊呢一站嚟到我哋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啦。咁啊，我知道呢个音乐盛会啦，或者叫音乐盛典2024啦。都有好多唔同活動係咪 ？PC， 我見到咧有八個活動咁多嘅，有咧部分嘅演出咧已經開始喺城市電腦售票網咧可以買飛啊！ 係啦， 即係例如有一個叫伊利亞斯嘅爵士音樂會啊！ 我想問一下咧 ，PC 啊，嗱，即係當然啦，啲票價嗰啲我哋唔講，你哋自己上網去睇睇佢啦。即係因為雖然係康文署搞咁，但係都有成本。 我自己覺得其實係平添嘅。 係，但係與此同時 ，PC， 我真係想問一下你，我知道你都有陣時會睇。呢一类嘅演出，我都会噶。好多时咧，其实譬如类似嗰啲维也纳爱乐乐团嚟香港咧，就真系一票难求。你自己去观察，其实啲门票系咪都系真系抢得好快咧？喺呢啲古典音乐流派嗰度，我想认知啊。 呢个真系会，同埋咧，佢哋系有一个唔同嘅礼仪嘅， 即系 原来睇演出咧。系，尤其 是有 manner 啦，系 啊，一定嘅礼仪嘅，即系例如佢哋着嘅衣着咧，系啦，着翻西装啊，翻一啲好似晚礼服咁样咧。 你觉得系点咧？我觉得几正嘅，其实系叫做去享受一个盛会啦、啊，即系好似成件事都好尊重。 我觉得咁啊，有啲似你点样去品尝一个红酒咁 样， 系要加入一啲仪式感啦、加入一啲礼仪啦，让到呢一件。是大家去尊重地去睇呢个演出。 一切从此，你与我各一边，而从此不会面，不想见。这晚完结，遗留单剔道边，残存一些暗示，很讽刺。很可惜，结你没到终点。游活那路线途碎片次，手机一按，往事再见，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，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，放弃谁？说再见，分开这一句，只要一封密去，纵是我。没法中爱，一切从此，你与我各一边，而从此不会面，不想见，这晚完结，遗留单即道别，残存一些暗示。 再未教化，如喜欢也许不该分散。追逼的你脑内抗化，期望这瞬间火花再散。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。明白成功，不必要赢在起跑线。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五至到十一月咧，都会有呢个音乐盛会2024嘅，就属于康文署举办嘅活动。即系近排康文署做出嚟嘅活动，我都觉得系每次我都忍唔住拍手掌。 好多啊，呢个 系啊，因为由任节啊老师开始嗰个雕塑展咧、啊，其实我每次有朋友仔嚟到香港，我都会同佢讲话。你去睇下呢个展啦 ，A 唔使钱，真嘅，我觉得免费。譬如喺爱丁堡广场嗰度嗰个唔使钱啦，以至去到 系 啦沙田文化嗰度又有 part two 啦。 你啱啱去咗喎， 系啦，即系大家睇嗰种雕塑咧，系栩栩如生得嚟咧。我哋男人咧仲会觉得咧啊，好似一只好大嘅 figure， 好靓好型，你直情想拥有翻屋企，咁当然冇可能啦。我哋屋企豆腐润咁细，系咪先？ 其实最近咧，康文署几个大嘅项目咧，即系而家都开始紧啦，分别有呢个文又得武又得啦，系嘛？奥运嗰个就 系。 系，跟住呢一个音乐盛会啦，跟住、 啊、 另外仲有中华文化节都准备开始啦、 啊。中华文化节咯， 系啊， 有啲国画大师傅又会 show off 一下。 冇错，咁啱啱我哋讲文有得，武有得，其实最近就喺呢个沙田文化中心，系啊，沙田文化中心里面咧、 嗯， 哇，嗰、那个活动真系不得了，将一啲电视剧嘅一啲经典道具啦，同埋一啲经典服饰咧， 系 呈现喺你眼前，好近啊，即系零距离啊，即系同以前同咗以前可能会有好多箱俾你笠住噶嘛，同埋好远，因为而家系直情系，即系当然你唔会掂佢啦，但你真系睇到成个服装系点样，跟住、最重要有咩啊？小李飞刀都喺度， 系嗰把刀啊， 系啊，圆 有冇生锈？有冇生锈，兄弟？小小地都有嘅， 我谂执过嚟， 系咪啊？后期修复四 K 修复咁，唔系讲笑啫呢、這个。喂，咁真系啊，即系好似 John 哥话斋系咪啊？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。不过做展览嘅，执翻靓啲俾大家去。尤其是系市民可以亲身去感受啦。咁绝对系香港市民嘅福气、我哋都系睇呢啲电影或者电视大噶嘛。 同埋文化博物馆里面有好多展览厅咧，同 時間做緊唔同類型嘅展覽嘅，咁所以咧，你會覺得喺一日裏面好收到好多資訊俾你啊，即係例如有梅艷芳嘅一啲 展覽啦， 跟住另外啱啱講合大姐嘅部分嘅展覽咧，其實 合資大姐 係啦，合資大姐嘅展覽同時間都喺沙田文化博物館裏面一齊展出啦。 好啊，咁都係睇，咁啊聽只歌翻嚟，再睇一睇灣區有咩新鮮事同我哋去分享下啦噃。 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，怎么冲出樽颈，无办法去商讨，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，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，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，理想十分好，理想十分差，情在时光里淡化，无任何争吵，无任何温差，不进不退坐于沙发，未决定分手，便注定牵挂，二人若沉淀到反觉得了才是好，情坚守，谁共谁都这样吗？时光里腐化，无任何惊喜，无任何色差，一切保持原阵，他问句在这当下，可不可以大时代上碰到，想住一世延续有价，死灰总有着火花，哦，谁共谁坚守，为爱情都这样吗？如未能厮守，让爱情千变万化。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，潮流文化，电影。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。明白成功，不必要赢在起跑线。时光要把握好，稳中求变。凭着勇气，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好，繼續翻嚟灣區生活一小時，當然講啲飲飲食食嘅嘢啦。咁上次去澳門咧，就食咗嗰個自助餐。咁、那個自助餐咧都係哇，即係好多唔同嘅嘢食嘅，真係捧住個肚走。我依家人大咗，好少食 buffet 嘅其實，因為咧第一啦，覺得自己肥啦；第二就係冇乜 quota 啦。但係嗰一日咧都真係忍唔住。咁你話喂去到五六百蚊一個頭咁樣港幣，咁香港係啊，因為我講幾樣嘢係你會值回票價先啦。咁佢啲蟹腳又好齊，有啲琵琶蝦又好齊，咁再加上就係、是。黑毛豬咯、啊，即係有啲十八個月嘅黑毛豬。其實你平時喺超級市場，你買一個叫做透明膠紙黏住一片咁樣，即係一版一張 A4 紙咁大，有陣時都講緊成七八十蚊。咁如果你係可以食得到兩三張 A4 紙嘅話 ，suppose 嚇、啊，你已經值回咗半票咯。即係嗱，講就咁講啦，即係我哋都係金牛座，對呢啲飲食嘅 value 咧就。敏感少少嘅，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啊，小弟覺得啊，都係有陣時，譬如過澳門嗰度食下呢啲自助餐都幾好喎。咁但係 PC 就有啲小食類提供嘅，係咪今日 喂，冇錯啊、嗯！我最近咧喺澳門咧食咗幾個好特別嘅叫做新興潮食啊。 哦，係乜嘢？ 係咧，係乜嘢咧？就是、除咗食呢一個葡撻之外咧，有一個叫人氣啊，叫流心芝士酥皮撻啊。 再讲多次， 流心芝士酥皮挞，喂，真系好食。 流心系一个揭秘， 系啊， 酥皮系一个揭秘，芝士系一个揭秘，挞都系一个揭秘， 都系揭秘。跟住同埋一个叫招牌羊角包，差啲叫牛角包，系羊角包。 吓、啊，有咩分别啊？ 形态嚟 嘅。哦，即系佢就要特登，我唔做翻传统法式嗰啲形态，我做个羊角咁样系咪？ 系啊。 哦，咁我建议佢做独角兽咯，一支独兽unicorn 咁。独角兽仲兼力 啦，嚟噶，而家呢间， 我冇怀疑啊， 系 我冇怀疑排队店啊，所有嘢都系排队店咧，因为本该澳门你食嘢都系要排队排得好艰辛的。 唔系，同埋呢间排队店咧，有趣嘅地方咧系佢唔系同嘅一啲娱乐场所里面咧，系特登要喺佢度订货，然之后摆翻自己娱乐场所度卖啦。 哦，咁得意啊！ 系 我呢个我唔知道呢、這个， 系因为实在太劲啦。 太勁啊嘛！咁啊，邊度傳入嚟啊？喺澳門本土嘅， 澳門 本 土㗎。 哦，出嚟講，咁好叻喎呢個品牌。因為有陣時候你頭先講嗰啲娛樂場所，百幾講，即係譬如賭場咁樣，佢哋傾一啲嘢翻嚟，咁梗係容易啦。你要傾碧咸嚟都傾到，係咪先？你點會傾某某某嘅食肆或者連鎖 franchise 嘅嘢嚟澳門傾唔到啫？因為佢哋。即坐擁住個配套好強勁啊嘛，即係同埋佢坐擁住佢交個人流出嚟，我每一日入嚟，其實玩嘅人有十萬咁先算啦，我亂粒。咁你嗰十萬就 suppose 係你可以喺個 KPI 好容易量化得到啊嘛，即係嗱商業係咁樣計算，所以佢哋傾好多食肆咧係真係幾容易 啊。同埋我覺得佢都幫緊啲小店嘅，講緊係佢係一間好細嘅鋪頭仔啦，一間 coffee shop 啦，但係可以俾佢擺到去一啲。大嘅娛樂場所裏面係 都唔容易嘅， 都唔容易。 即係所以見到，譬如澳門政府方面，其實都想培植一啲自己嘅品牌咯，就唔好成日樣樣嘢都係內佬嘢或者進口嘢。咁其實佢哋都有自己嘅自身價值。比方說香港都係咁啦，即係香港我哋日日都繽紛做嘅，都係我哋好本地色彩嘅各區各樣嘅叫做名物。去盡量推廣出去咯。咁我而家覺得略有少成嘅，開始啲內地遊客嚟到，佢都真係會深度遊嘅。 不過話時話，嗰、那個芝士塔，我一次過對咗三嚿，真係好食。 好啊，約你跑步啦，約你跑步啦，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六，拜拜。 拜。 的潔癖也